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啦 ！HKP 辣白飯好特別，我係蕭若愚。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你哋聽緊嘅係 HKPeanut.com， 我係何俊仁，多謝大家。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原味鸡咧系用自创嘅原味鲜冻技术，令到鸡嘅口感同味道咧可以媲美新鲜鸡，系冇激素、冇防腐剂、冇有害物质，可以放心食用。煮之前咧系唔使解冻嘅，如果唔系鸡入面嘅乳酸咧就会破坏到质噶啦。原味鸡咧系沙皇鸡，因为冇用激素，所以养嘅时间咧特别长，要养足三个月，养到佢大约两斤半至三斤之间汤，所以咧系好大只嘅，鸡味咧亦都系特别浓。 如果你係大力推銷呢樣嘢，我建議大家轉型呢隻雞，大埔街市間新店咧開張。為咗慶祝開張咧，我就推呢隻原味雞。你去大埔街市人民超市買咧，就買50蚊嘅啫。 老鼠只鸡会整得好好食噃，大家帮衬下啦，系嘛？好啦，头先讲到港铁呢件事，最尾嗰个位收唔收货咧？即系而家港铁呢件事 ，OK？ 头先最尾我讲到咧，港铁有冇人问咗责咧？以佢向公众嘅举动嚟讲，佢系问咗责嘅。第二，点解马士亨会被留任咧？好简单一样嘢。因为香港政府找不到第二个人去 head 住呢个 board，head 住呢个董事会，冇更加适合嘅人摆上去，又或者个个人都觉得呢个系三杀位，咁你唯有就系摆一个你而家呢一刻最信任得过嘅人上去，而且呢个人必须即系好老实讲啦，你同我讲阿爷唔拍板呢啲嘢，系咪是但揾个胡须争入去都得咧？系唔得噶嘛？咁如果阿爷系唔肯嘅话，林郑咪唔肯咯，咁唔肯嘅时候，即系一定要挽留呢个马士亨呢个人啦。咁所以点解佢请辞咗两次，上面都唔俾佢走，系因为冇人可以 head 住嗰个董事会。好简单一样嘢。咁所以，如果你用呢一个角度睇咧，由头开始，头先我讲紧一个说法，有人又或者系有中央指示，呢一件事一定要彻查到底，彻查到底到一个程度。是必定要有人问责，而且问完责换上去的人必定要香港政府同意，林郑同意，阿爷都同意。咁即是话，即是呼应翻从头到尾，我唔相信大家脑里面諗嗰啲北京啊、中央啊、西环啊、北大人啊、阿爷啊，是一个 entity 嚟嘅，我从来都唔信。 即系如果大家都掰一啲讲法，就系上边有权斗，咁点解权斗唔可以伸延到嚟中联办啊、港澳办啊、西环啊、香港政府啊、港澳事务委员会啊？即系点解唔可以喺权斗嗰度发生咧？就算系一间大公司嘅管理，即系当然国难当前，有如嗰啲贸易战嘅，咁个个都要窗口一致对外啦。咁所以喺而家呢刻有冇人倒閘呢？我相信都係啦。嗰句說話，佢係有壓力，而且嗰啲壓力係好大。問題就係話，係唔係而家呢一刻一定要拉佢落嚟，而有第二個人換咗上去，而又可以擺得平各方嘅勢力呢？我相信而家比較似係冇。如果冇嘅說話，呢件事咪發生咯，就係咁簡單啫嘛。即係所以捉我說話呢，你係要捉得好準，因為我講嘢都講到好實在嘅。習近平當然有顯然嘅壓力。问题而家呢一刻佢会唔会落马呢？即系要睇啦，系咪？好啦，当马时亨俾人留翻嗰刻，究竟港铁点解有咁嘅举动，同埋佢后着系咩嘢呢？嗱，好简单，如果你要知道港铁点解突然之间会做一个咁果断嘅决定咧，你必须要知道咧，港铁嘅业务系咩先？港铁系咪嘅业务只系止于香港呢？唔系。佢嘅业务系遍布欧美，唔系欧美，欧洲嘅啫。佢嘅业务系遍布大陆嘅，甚至乎深圳有部分嘅地铁线咧，都系港铁管理嘅。而第二，呢啲港铁嘅项目系包括啲咩嘢呢？我读出嚟，港铁澳门啲轻轨系佢管噶啦，京港地铁。北京地铁四号线是他管的，港铁括弧深圳的地铁龙华线是他管的，杭州港铁杭州地铁一号线是他管的，这些是中国的项目了。海外的项目有什么呢？墨尔本捷运在澳洲，悉尼地铁在澳洲， MTR Tunnel Banana 不是 Tunnel Banner AB 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地铁，MTR Express 瑞典的斯德摩尔多高铁， MTR 哇 Pendeltagen 不识读 Pendeltagen 应该是这样，瑞典的斯德摩尔哥城轨，即是另外一款的地铁， MTR Crosswell 这个熟一点，英国伦敦的横贯铁路邮政伊利沙伯线，还有 First MTR Southwestern 这个就很出名的英国以前的 GNER， 即是英国英格兰的西南South North， West Southwest GNER， 那个是 Northwest， 不同这个是西南边那条线。喂，原来港铁呢有这么多铁路的管理项目的、哦。你这一刻问我，我怎么看这些管理，即是这些管理项目，呢就是国情啦。到底而家啲管理项目纯粹系一个赚钱嘅生意啊，定还是系一个战略嘅项目呢？喺2013年开始咧，大家会即系由习近平上场开始，大家会听到海航走资。咁究竟咩叫走资呢？基本上就系不断用你人民币，即美金衍生出嚟嘅人民币资金唱翻做美金，就买。一啲海外嘅項目，而呢啲海外嘅項目包括係咩呢？最近期大家聽到呢，就係阿董伯伯嗰間東方海外。咁嗰啲係乜嘢基建嘅設施呢？係一啲港口、航運、船隊嘅基建設施。嗰、那個係關於運輸一個重要嘅戰略項目。咁如果講到戰略項目，又點可以唔提香港嘅高鐵呢？点解嗰条高铁死命嗰个一地两检嘅地方，即系要摆喺香港嘅心脏地带呢？点解大陆嘅铁路系即系铁路系统啊？中环交错嗰四环四纵好似系，点解嗰个铁路系统一定要用咁嘅规模去发展呢？点解大马西南海岸嗰个铁路沿线一定要由一带一路呢个项目推展出去，而且中标嘅一定系中方财团呢？点解一定要起呢啲咁嘅即系呢啲咁基建设施呢？ 一帶一路咩为之一帶一路呢？除咗銀行融资之外，点解要中国去将佢自己产能过剩人，即係个劳动力过剩呢一样嘢，通过一啲融资嘅方案要去到即係用一帶一路呢个方式去令到一啲东南亚国家甚至乎一啲中亚国家去落搭同佢做一条铁路嘅基建呢？即係呢啲嘢，你如果将呢啲点去连埋晒一齐嘅话，你就会睇到中央由头到尾嘅布局就得两个字，嗰样嘢叫维稳。咩叫维稳啊？当而家天网盛行，可以由一个闭路电视监察到每一个人嘅脸容，去七分钟之内揾得翻呢个人出嚟，呢个系一个维稳嘅项目，亦都系一个最庞大嘅维稳项目。如果我知道有一笪地方佢有动乱发生，又或者我知道佢潜在有风险嘅时候，我用啲最快嘅方法去将我的军队去到嗰笪地方。喂，而家唔系讲紧天安门事件，即系唔系讲紧就系话我啲地方搭车去得到，真系要啲高铁，用啲好快、好大量嘅方式去将我的军队去运送去需要嘅偏远地方嘅时候，嗰条冇办法唔系一个铁路嚟嘅。如果我是用个铁路是一个战略基建的角度去看，我掌握了越多的地方的铁路运输系统的资料，第一不单止在管理，我是不是掌握到那些地方的运输数据？那些运输数据包括什么东西呢？不单止只是人口流动，而是掌握了究竟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程度去到哪，即是说我给你链住啲货，又给你链住啲人。为什么那条高铁一定要直插香港的心脏地带？喂，你摆上去锦上路都得的。你是一个香港人要在香港作反，其实很简单一样东西。他如果想用个高铁来运铁，即是运啲士兵来香港，很简单的。只要我在个地铁的 control tower 那里有个人很识性，我做一啲 hacking， 我做一啲操作，令到啲火车唔能够正常运作就 OK 㗎喇。即我咁讲好似天方夜谭啦。个问题就係话大陆容唔容许人有即有一个咁嘅操作权呢？唔容许。反而如果嗰条铁路係你管嘅话，有人去用呢一个操作，你亦都係最快知道嘅一个人。咁所以点解所有关键的运输道路系统，中央要有一个全权操生死大权的一个权限在这里，最好就是那笪地方的交通网络是他管的咯。即既然如果你有交通网络是一门生意来的，你是公开招标的，当然我有钱，我咪用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价钱投出来做咯。例如香港为什么沙中线会有这么多这些甩漏的情况啊？1000亿投单工程翻嚟，你只系300亿摆落个基建，实际嗰个成本运作嗰度，喂大佬，吓、啊，大家间公司冇得赚，你做啦，唔会噶嘛。咁如果呢啲公司仲要系国营公司，要有得赚嘅话，咁梗系将货就价又好，打横嚟又好，点解会展站个项目要停啊？唔单止掘到好多史前炸弹、啊。而是说你有很多安全措施没做到嘛。为什么没做到啊？你又追原索本问回一个问题了。喂大哥，我不要说李顿，现在讲港铁，因为现在到现在为止是港铁问责过而已。你信不信港铁所有项目管理人员对这些工程是完全不闻不问的？是不可能的。你要知道地铁是用1970几年的产物来的，要怎样起，用什么方式起，用什么机器去起，出现什么问题，所有的承建商甚至乎港铁，为什么要找港铁管理所有的项目呢？喂，很简单一样东西，得他识的嘛，啲嘢。你今天问我他会不会不识，他当然会识啦，一定识。问题就是说管理有一部分的人知道了，他会不会将佢知嘅嘢话晒俾其他人听，而家出现嘅情况就係话佢唔讲囉。 有啲人用自己嘅方法解决，一层上一层，上到去边度呢？而家打麻波嘅边个？唔系港铁打麻波，系礼顿打麻波。点解礼顿会打麻波啊？冇上边啲 order 落嚟，礼顿点打麻波啊？而家礼顿打麻波冇人督佢出嚟啊？点解要传媒踢爆先港铁会督佢出嚟啊？你好，港铁知唔知啊？梗系知，梗系有人知啦。而家港铁有人知，唔敢督佢出嚟啊？咁乜嘢情况之下，而港铁系有人会知道咗而唔督佢出嚟？因为得一样嘢。原来我唔单止日头翻嗰份工有一个老细，有一啲职位，例如政治任命嘅职位，我仲有第二个老细坐喺西环，而西环嘅老细唔俾我 fulfill 我自己嘅 job duty， 咁我可以点啊？咪做得一日得一日咯。正正就系而家港铁出现呢个问题，衍生到成件事。你要打烂港铁管理公司专业形象呢个斋盘，即系话头先我讲嘅十几个项目喺外国嘅，喺大陆嘅，即系完全冇公信力啦。即系话人哋有可能下次呢单项目唔俾你做啦。咁中国喺战略地位上面嘅损失系啲咩嘢？就系你用经济发展买翻嚟嘅诚信同埋买翻嚟嘅专业，一下子因为一啲舞弊嘅行为化为乌有咯。咁所以喺中央嘅角度，点解呢件事唔能够追查到底啊？必定要有人人头落地添。你问我就冇可能冇。我点样挽回啲鬼佬嘅信心啊？当初点解逼到呢啲项目翻嚟？因为人哋有你英国佬嘅 backup 啊嘛。因为港铁对呢啲管理嘅项目系非常之有经验噶嘛，而家系英国佬嘅经验出现咗问题，系管理操守出现咗问题。你唔捉呢一两条友去剁咗个头啊？我问你，以后一带一路又好，港铁又好，呢、这个战略地位呢、这个声誉，边个挽回翻嚟啊？呢件事系唔搞唔得，必定要搞。呢件事查唔查到六八九头上呢？最后结论是得一个啫。六八九的保家只是会对六八九讲一句说话。嗱，我保你保到而家啦。你而家就求神拜佛，佢查唔到嘢，查唔到嘢我就唔会踢你出嚟。但係 once, 如果有人查到喺呢啲工程上面六八九喺做香港特首嘅期间，第一在投标的过程之中有不公平的地方。第二，在礼顿和 UGL 千丝万缕的关系里面，六八九行使他的特权去为礼顿提供一些服务，而这些服务就是掩住这些工程 出错的地方。如果有这些情况是有证据指证六八九的话，我不信有人保得住六八九个人头，你杀咗我啦！我唔信，所以求神拜佛，林卓廷嗰啲做好你份工。我相信以后你有更加多方式方向去 fulfill 你嘅 mission。即系我唔系帮白鸽卖广告，但系事实上佢哋又真系查紧啊嘛，系咪？咁冇办法唔加去你哋一下，系咪？即系当你查到嘅话。非常好，恭喜你，你中咗 jackpot 啦！因为六八九，你只要取到佢嘅首级，我相信你未来二十年嘅选举都唔系问题，系嘛？呢个第一，点样赖得到国情呢？呢啲咁样嘅嘢，呢排大陆爆紧雷啊！咩叫爆紧雷啊？一啲大型嘅机构出现骨牌式效应嘅拉倒，嗰啲就叫爆雷啦。咁而家呢排兴啲咩爆雷呢？大家都知㗎喇。嗰啲叫 PNP 信贷喎。PNP 好早而喺香港就叫 peer to peer 啊，原来喺大陆呢叫 person to person。咁呢啲 person to person 嘅债务嘅公司呢係多到点呢？喺2017年成年有217间呢啲公司倒闭。但係呢在7月份单单2018年7月份一个月有221间爆雷。个数字是大到2017年整年的一个数目都不够他多。 十年之间呢啲咁嘅公司咧增长咗十倍，呢个系一个乜嘢乜嘢乜嘢乜嘢点讲啊？乜嘢概念嘅事咧？呢啲咁嘅公司系锁住大陆超过1万亿嘅资金，人民币讲紧。喂，屌，大镬嘢嚟嘅。好啦，呢件事可以连埋乜嘢出嚟讲咧？有人就话：喂，唔系、啊，李克强呢派好似即系势又好似起翻，俾人委任咗国务院之下嘅科技领导小组组长，咁啊大镬啦！而家呢排兴紧爆雷，而李克强喺呢个时候俾人出任呢个领导小组嘅组长，冇办法，李克强唔处理呢个烫手山芋嘅问题，咁即系话将呢个金融战成隻鑊就射咗落去李克强嘅手上。而李克强之前呢，就算喺国务院嘅架构底下呢，国务院嘅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呢，那个主任都唔系李克强去坐嘅。先后由唔同嘅人坐，最新嗰个人叫刘鹤，就系阿习隻头马啦。咁但系阿习呢隻头马喺美国谈判有冇成果呢？系没有。咁会唔会顺势将呢个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嘅主任俾翻李克强？俾翻李克强再坐落咧？我唔知道。但系如果李克强喺呢个时候更加担任相关金融发展啊、科技啊呢啲范畴嘅委员会嘅主任又或者系组长嘅话咧，呢、這个说不定系阿习要整死佢嘅一个举动嚟，咁即系话之前大家嘅觉得，喂，唔系话李克强出，即系李克强出主持大局，阿汪洋又出翻嚟，我讲唔定呢一样嘢。即系虽然大家呢一刻都系好想某啲人驾崩，咁但系系唔系呢一刻会发生嘅嘢咧，我又唔知道。咁但系好老实讲，呢一刻咧可以肯定嘅就系话，韩四条喺香港咧系发挥紧作用嘅。要尊重一国两制嘅差异，要保留英国人好嘅嘢，呢个系绝对绝对最大嘅主旋律。因为你冇咗呢一张专业嘅牌咧，而系经香港出口转外销嘅嘢，大陆都赚唔到钱啊。而赚唔到钱系影响到大陆嘅战略地位，呢一样嘢大陆系唔想佢发生嘅。所以任何嘢贪污舞弊嘅系严打。包括六八九，冇人保到佢。但系实际上呢一刻，阿习嘅权力系呢一刻受到挑战，等唔等于佢地位不稳呢？系两样嘢，不稳都有好多程度嘅，不稳就系受到挑战咯。有冇人而家呢一刻可以拉佢落嚟呢？而我唔觉得拉佢落嚟会发展到一个更好嘅局面，所以呢，我唔觉得有人会喺呢个时候禁制咯。吓，好简单一样嘢。咁啊，今个礼拜两节时间系咁多，咁啊，下集再见，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